谢谢地遇见了你，这一生的美好为你而已。风里来雨里去，多么感激，手向我眼向看，温暖气息，多么想窥探你心底的秘密，多么想捕捉你温柔气息。一千次轮回里要找到你，手向我眼向看，潮来潮去，多少的结局都随风散去，我和你天和地，生死在一起，哪怕会分离，也要努力。多少